轻的我走了，正如我轻轻的来。 我今生今世，卑如善待过，爱护过，于念而足。 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 我悲哀，他说，真实的悲哀吗？ 滴滴点点滴滴，似幻似真。 一起走进文学大世界， 遇见文学，主持黄念恩、李秋婷。 欢迎大家收听香港电台第一台的节目《遇见文学》。遇见文学的直着点书说的活动呢，由2017年点到来2018年终于都要来到点书活动的最后一集了。 是啦，咁今次呢一集呢，有好好嘅听众啦，下为我哋介绍咗一本我都几耐冇接触嘅作家嘅散文集啊。咁但係呢一个作家嘅散文集呢，我曾经又系喺读书嘅时候呢都好喜欢嘅。咁因为佢好秀丽嘅文字啦，咁同埋呢佢嗰种情感嘅描述嘅浓度呢系好高嘅。咁我记得佢有两本嘅散文集呢，系我哋当时好多鍾意散文嘅同学都会传阅嘅。一本呢就叫亲亲，一本呢就叫密密。亲亲同密密系讲乜嘢嘅呢？亲亲就系讲亲情嘅。咁将好多好动人嘅亲情故事啦收集咗。咁另一本呢密密呢就当然就系讲爱情啦。咁亦都讲咗好多台湾嘅背景啊，山河阻隔啊，有好伟大嘅爱情，有好温馨嘅爱情。喺呢一个主题里面呢，我哋都会睇到好丰富嘅呢个作家嘅文笔啦，同埋散文嘅手法。咁亦都系好多人冇仿学习嘅对象。咁我讲紧嘅咧就系台湾女作家张晓峰嘅散文啦。 多谢听众 Wing Chan 嘅介绍啊，今日咧拣嚟呢个作品给你嘅。咁 Wing Chan 咧，佢系芸芸咁多嘅听众当中咧，系唯一咧手绘一啲作品俾我哋啦，兼且佢仲亲笔写咗好多文字啦，即系令到我哋咧系眼前一亮噶。 好感动㗎，咁同埋佢啲字都好靓， 係啊， 见到吓，咁亦都好用心咁样啦，去介绍佢心爱嘅好书。咁佢点样去介绍给你嘅呢？ 嗯 ,Wing Chan 就话呢，其实佢睇得最多呢就係张晓峰嘅呢一本给你。佢好鍾意呢张晓峰老师佢用谈天说地嘅方式将读者当成为朋友，亦都引用一啲好贴地嘅例子去讲人生嘅。 嗯，其实引用贴地嘅例子咧就唔容易噶吓，尤其是每个地都唔同啊，每个地方啊、时代。咁我哋而家睇翻给你嘅话咧，我都觉得有一种久违嘅感觉啦吓，就系有一个人坐低喺度，好好地同你好似倾偈咁样啦吓，用好多嘅你字去代入你嘅世界啊，假设你嘅思想啊，然后俾一个回答你。咁有少少似书信体嗰种嘅语气，咁而书名就直接讲咗啦吓，给你俾你嘅说话吓，好似一种馈赠嘅感觉。咁但系大家唔好听到呢度就觉得啊，呢本一定系好远胜啊、抒情啊，或者好文绉绉嘅散文。其实佢背后咧系有一个好大嘅话题啦，或者系好多人会有争议嘅世界性嘅话题。咁就系一个宗教嘅背景嘅散文集嚟嘅吓。张晓峰系虔诚嘅基督徒啦吓，咁所以佢喺呢本散文集里边咧，亦都有好多接触到基督教思想嘅地方，或者系喺呢一方面推广。但系我觉得更有趣嘅咧，就系佢会论辩嘅，吓，即系话唔系纯粹不断去讲感谢，佢用好多唔同嘅方法，有好似你头先讲嘅生活性嘅例子啦，亦都有一啲比较思辨性嘅哲理上边嘅，甚至乎论辩嘅色彩咁样咧去切入。所以喺呢本给你嘅开头咧吓，其实一啲都唔简单噶，一开始咧。就是讲你说你爱尼采。尼采呢位德国哲学家啦，即是我哋会知道佢对于上帝嘅怀疑啦，以及嗰个超人嘅理论，即是话人可以超越自己，同呢个上帝去比较嘅时候呢，我哋都会睇到对宗教嘅好大嘅冲击。咁但係喺呢个尼采学说所影响之下呢，张晓峰睇到嘅现代嘅世界呢，好多人曲解咗佢嘅思想啦，甚至将佢变成一个为所欲为嘅藉口。咁所以佢一开始其实就好似摆出一个论辩嘅姿态，话你哋话鍾意尼采，你哋话鍾意人嘅超越自由而去抗拒宗教。但係 其實抗拒宗教是咪就獲得自由呢？或者是為所欲為是咪就是真的可以做到超人呢？就不是的。所以他一開始的幾篇就由尼采講到一句我渴望遇見一個對手，這一篇就是跟主要是青年人去講話，其實世間裏面你們希望有一種自由，譬如有人極端到話希望有吸毒的自由，但是他就很巧妙地跟他們去辯論，就話點解我們不覺得我們有不吸毒的自由呢，或者是有不受毒癮所束縛的自由呢？所以他講的就是人其實渴望自由的時候呢，你都是渴望有一個在你生命裏面對抗思辨的對手而已。那為什麼你要逃避一個很強的對手，好像一個神這樣的對手呢，而是希望自己落入一種沒有對手自我迷糊的狀態呢？所以呢我覺得給你這本書呢不要被它的書名騙了、就好像以為是一個很溫厚的親切的傾談這樣，其實一開始呢就是講緊一個宗教啊、哲學的問題，但是他很快呢會去回一個比較生活化的課題，就是不遇這一篇。不遇有很多解釋，譬如我們兩個人撞不見，即是說剛剛擦身而過 遇見不到了， 是啦，遇見不到文學，那就不遇了，很可惜。但是呢也都有很多的錯配或者是配對不到的情況在人生出現的，但是他說的呢是一個很簡單的例子去切入，咁呢个都系张晓峰散文嘅特色，好一个切身啊贴地嘅例子。咁就系话有一晚佢就为佢屋企人包饺子啦，咁我都觉得吓、啊、都几犀利啊，做散文家，但系又另一方面好严肃嘅。我都未包过饺子， 我都未 绿水饺即食嗰啲就会。咁但系咧，佢就自己去拆饺子皮啊，包饺子咁样。翻到嚟嘅丈夫咧就见到哦，今晚食饺子，咁啊张晓峰就话啊，我要留翻一碗剩咗嘅馅咧，就摆喺雪柜。咁我丈夫话：点解会剩咗馅嘅咧？咁点解会有一碗馅喺度嘅咧？咁奇怪。咁佢就话：啊，你唔知道嘅咩？你未包过饺子嘅男人就唔知啦。每一次我哋做饺子皮或者系整馅嘅时候，唔系皮多咗咧，就系馅多咗噶啦。所以咧，人生亦都系一样吓，即系话我哋唔系希望付出几多，人哋又啱啱想接收咁多，或者係我要傳遞嘅意思就係你接收到嘅意思。其實人生大部分嘅情況下，譬如你付出好多嘅愛，其實太多，咁人哋接受唔到咧，就會有失望啦。又或者相反，你以為已經夠啦，但係其實大家需要嘅其實係期望更加多嘅嘢。咁我哋點樣去理解呢一個不遇咧？咁呢個不遇當然喺中國嘅文學世界啊、詩詞世界會產生好多動人嘅故事啦，譬如話一個少婦即係無辦法接受另外嘅一個愛情嘅時候，可能會講出還君明珠雙淚水啊、恨不相逢未嫁時啊，呢啲動人嘅民間故事。咁但係如果放大一啲去睇，即係話宇宙嘅運行嘅規律，或者係整個世界嘅秩序咧，其實一切都係有安排、有依歸嘅。咁我哋預期佢自己去計幾多餃子皮、幾多餃子餡嘅話咧，不如咧就係去了解投身呢個造物嘅秩序裏邊咧，揾到人嘅局限、人嘅不足，或者係荒謬同埋錯誤，盡量去投身一個大嘅秩序。呢一個例子咧，可以話俾我哋知咧，不遇係人生嘗試。另一個正面啲嘅諗法就係，當你遇見嘅時候，即係啱啱好嘅時候，你想得到嘅嘢就係人哋啱啱想付出嘅嘢。咁當然就要好感激啦。呢個背後當然有一個宗教意味喺度嚇，即係一個大嘅秩序。但係實際上佢又可以用好生活化嘅包餃子去切入。咁呢個就係張曉峰嘅散文其中一個特色。 咁啊，张晓峰老师嘅呢一本给你咧，其实系一本福音嘅作品啦。如果我简单啲咁讲噶嘛，其实张老师佢就揾咗好多咧，即系我哋呢啲非教徒咧，唔信上帝、唔信神嘅一系列嘅所谓嘅原因咧，就逐点去反驳。咁其实我睇嘅时候咧，都觉得啊，呢啲我真系有谂过，而佢亦都有去解释到。虽然咁讲，佢未必可以打动到所有非教徒都可以变为信上帝都好啦，但我睇嘅过程咧，我唔会觉得反感嘅，我反而咧间唔中，其实我睇佢嘅散文嘅时候，都觉得咦有啲得着，有啲得益，而呢啲得益咧，可能系我做人方面嘅启发啦，亦都可能同我喺中文上面咧，可能有另外一啲嘅得益嘅。 是啊，所以我都觉得张耀峰的散文是很善于运用他的长处，即是说他很灵活的文笔，或者是有一个非常好的评语，所谓亦秀亦豪，即是非常之秀丽，但是亦都有一个豪迈雄辩的一面，去处理他很敏感的宗教课题的散文。其中一个好处刚才讲了，就是说生活化的散文的倾偈这样的节奏去切入。另一个就是他对中文的理解，或者是他的知识去深化我们对于一些宗教概念的抗拒。张耀峰本身都是在大学里面讲授中文的，他有很著名的一篇文章《念你们的名字》，可能有些人都会读过，就是在他教的一班医科学生的名单里面，他就有一次不知道为什么就想逐个去读一下他们的名字，然后在那些国强啊、耀祖啊、文斌啊这些名字里面找到很多很多父母的寄语和祝福，就在《念你们的名字》读你学生的一个个名字里面讲出了整个时代亲情，或者是在名字里面我们日日都会接触到的字，是带出很深刻的寄语的。除了名字之外，刚才都会提到对一些字的原意的理解都会帮助到他去展述一些宗教概念。你讲到说非教徒或者是未信神的人，他们很多时候抗拒宗教的时候都会同一个观念有关的，尤其是基督教的一个原罪论。我都听过有些人讲，就说很难接受说人都有罪的，即是无端端做什么要这样自己说自己有罪呢？所以呢就成为一个接触基督教的障碍。张耀峰当然会处理这个问题啦。他呢首先呢就有一篇叫做《罪已超》，就是说呢大家应该怎样面对罪这个词呢？一般人呢可以很松容这样，平时是好像很谦虚地用一些词，就是说自己做鄙人啊，说自己太太是绝经啊，仔呢就叫犬儿啊。但一讲到呢自己要是一个罪人呢，大家就拍案而起了，就人有什么理由要说自己有原罪或者有罪呢？但是他说其实哪个人会是完美的呢？又或者是为什么不可以将罪呢看成一个包容有担当的人，承认自己的局限和不足，有一种躬身自省的中国传统人的美德的态度这样去看呢？即是不需要将它看成是一个西方的基督教的概念。其实中国人经常有这种自省，或者是去承认自己的弱点，这件事是不羞耻，反而是一种美德来的。我觉得它很巧妙地转换了，即是说令到一个好像外来的西方宗教呢接通了一个中国传统美德的价值。跟着下来呢，它再去解释罪这个字究竟是怎样去理解呢？咁佢就话中文里面嘅罪字嘅古字本身嘅写法呢，就是上面一个自己个字，下面呢一个辛苦个辛。咁呢个字而家就当然唔会再用啦，咁佢睇落去呢都有啲奇怪，但係其实呢喺中文字里面自己个字呢喺古文字里面就係象形，像一个人嘅鼻咁样。咁可能以前嘅人即係话自己嘅时候都会指住个鼻啦咁样。罪呢个字上面系字，下面系辛呢，就係、是、好似一个人犯咗罪之后好辛苦，即係蹙起个鼻嗰个样。但係因为呢个上至下身的字呢太似皇帝的皇字，咁秦始皇呢相传佢睇咗呢之后呢就觉得好不满，下就话秦始皇好似变咗秦始罪咁样呢，咁就唔得啦。咁所以呢佢另外就用咗而家我哋嘅上四下非嘅呢个罪字呢去取代咗。咁而呢个罪字嘅本意呢都唔系罪，佢本意呢系一个捕鱼嘅蛛网，上面嗰个四字呢其实呢就是一个象形嘅网，咁然后呢秦始皇就借咗佢嚟用解做罪。咁但张耀峰觉得呢都不失思义喎，因为一个人犯罪或者有罪孽深重嘅时候呢，的确好似一条跌咗落网嘅一条鱼咁样不得脱身。佢然之后再引申就係话咁希腊文啦，即係好多人讲话西方嘅语言嘅时候都会追溯到希腊文。咁个罪又系点解呢？咁希腊文嘅罪呢就系、是、不中标的。即是话你要射中一个红心咁先算啦，你就射歪咗。咁呢个不中标的嘅意思就系你冇办法做到一个目的规范，咁就行咗歪路啦，或者系。咁然后呢又讲返中国嘅传统文化里面君子六艺。六艺之中嘅射箭啦，其实又系好 重要嘅一个吓，唔单止系运动，而且系一个美德。因为射箭咧唔系一种同人竞技嘅运动嚟嘅，虽然大家会比赛啦，但系佢唔系有个对手你要打低佢。其实射箭系全乎一心嘅啫吓，那个客观嘅标准喺呢一度，人人都可以向住呢个目标去射，系好公平。咁而且咧，你射唔到咧系冇得去怪人哋吓，或者系啊边个人撞你啊犯规咁，你唔需要嘅吓，因为咧完全系靠你自己嘅啫。咁所以咧，佢有一种好强烈嘅象征嘅意味喺度，所以佢由希腊文嘅锥嘅本意不中标的，又去带翻中国君子嘅一个中标的嘅射箭嘅美德之后咧，佢再加多一个字。就是说我们中国儒家，即是如果我们从儒家当为一种广义的宗教来看，其中一个核心的概念就是仁爱的仁字。这个果仁的仁字，我们现在从仁爱角度去看，就是一个很深刻的概念。但是你用回个本意，其实就是核心，即是好像果仁啊、杏仁啊、桃仁啊，就是一个果的核心。咁如果万物是果，个仁呢，就是中间的果核。咁就係一種大家共有嘅中心，咁而所謂嘅法律就係話大家都共存，即係話認同嘅一個咁樣嘅核心，盡量去做到完美。咁所以佢最後嘅結論咧就係話，由於我哋係人，人就係會唔完美嘅，但係我哋盡量去趨向完美，承認自己嘅唔完美咧，只係承認翻自己係人，咁而亦都等同於承認聖經中所講嘅罪係冇咩咁大不了，唔會排斥咗呢個唔完美而繼續去追尋完美嘅呢個心嘅。咁呢個就係信仰嘅定義。咁我覺得佢係一番好曲折，表面上睇係好似秋婷你講下，就係、是、你就算唔信呢個宗教，你都有一個文字學上面嘅理解嘅呢個故事啦，即係由呢個文字語言嘅理解裏面咧，佢又漸漸翻翻去個主題，就係話承認罪呢個概念其實冇咩咁大不了，喺中國傳統裏面都有，亦都係人嘅一部分。 嗯，咁啊，张晓峰好巧妙地研究啲中文字嘅之间就传咗福音啦。咁另外咧，其实佢都有一啲咧同中文有关嘅，譬如啲篇章咧就叫做因为啊、可是啊，然后又可以带翻去宗教嘅话题。 系啊，呢个都好特别嘅。我哋觉得呢啲因为、所以、虽然、但是吓，系平时成日用嘅连接词吓，冇乜特别啦吓。但系佢话咧，原来因为咧系一个好美丽嘅词嚟嘅吓。咁我哋平时成日都用。我唔觉得啦吓，咁但系佢话佢系好中意嘅，点解咧吓？因为呢个词咧系非常之温柔嘅，佢系数之不尽，一切要话说从头，因为佢要讲翻俾你听为什么，即系世界上冇嘢系不为什么嘅吓。如果我哋好科学，觉得所有嘢都系自然发生啦，唔使解嘅，咁就。好冰冷嘅可以，咁但系佢就认为，正因为有 because 吓呢个因为呢个词啦，令到一切世界嘅事物咧都有原因。当我哋去问原因嘅时候咧，可能会有爱啦，会有好多无形中嘅大嘅引力啦，会得到好多新嘅秘密啦等等。咁所以佢会觉得科学家问因为会有一种答案，我哋去问宇宙嘅奥秘神奇嘅时候咧，亦都会得到另一种嘅答案。但是无论如何，这个因为呢背后都有很深沉、很殷切、很美丽的含义。咁而好曲折地，佢亦都是指向呢，就是一个天心的含义。即是说最后我们会知道一切都应该有个原因，个原因就是一个源头，源头就是他认为的宗教的力量。 咁我哋嘅听众啊 ，Wing Chang 就讲过话，张晓峰佢嘅作品咧，给你咧入边就用咗好多好贴地嘅例子。咁另外一个咧，广告词咧就系佢用一啲广告嘅一啲标语嚟去演绎。 系啊，广告咧喺张晓峰写呢本散文嘅时候咧，都系一个几新兴嘅。事物啦，大家仲系好好奇嘅广告词。我谂而家嘅广告词要有好大嘅影响力咧，未必咁容易。咁但系无论如何，佢就话咧睇过一句广告，就话学琴的孩子不会变坏。咁啊呢句广告都几好，我觉得到而家可能啲琴行都有用噶。学琴的孩子不会变坏，争在你信唔信佢嘅啫吓。咁啊张晓峰就话唔信啦，佢话世事冇咁简单嘅。如果学琴嘅孩子不会变坏， 练坏所有孩子学琴，二十年后咪天下太平。咁世界点会咁简单呢？咁但係呢，广告嘅世界、商业嘅世界就係话俾你听咁简单。你唔开心呢，食块香口胶就冇事㗎啦。你家庭唔美满呢，买张床褥呢就好好瞓一觉就冇事。或者你唔识煮餸呢，有呢个豉油就得㗎啦。咁但係呢啲都系货物。其实佢哋唔可以真正帮到你、救助到你嘅。咁我哋需要嘅系乜嘢呢？咁我哋需要一个更大嘅智慧、更大嘅力量嘅源头呢，帮我哋系解决嘅。所以眼前嘅好多物质啊，学琴啊、学画画、学乜嘢都好啦吓。佢话唔系生命里面最重要嘅事，最重要咧系我哋嘅心保持住一个正确嘅方向，咁我哋先至会唔变坏。否则咧，学乜嘢咧都会变坏嘅。 讲到智慧咧，其实张晓峰喺呢一本《给你》嘅散文集入边咧，有一篇咧都谈及呢个智慧，都同我哋咧2018年嘅寄望有冇关系咧？ 梗係有啦，因為呢篇散文呢就叫願望下。我唔知秋婷你嘅2018年嘅新年願望係乜嘢啦。我就唔會咁空泛就希望2018會給我智慧。呢個太高層次啦，我想要啲實際啲。 因為智慧已經夠高啦你。 唔係。而係智慧即係唔係咁容易得到㗎。咁所以呢，我哋未必會人人都會諗到嘅願望係智慧啦。但係可能呢真係最核心，大家最勉力要一生去追求。根据张晓峰所讲咧，就系智慧。咁或者我哋先嚟听一听佢愿望嘅呢篇散文啦。 给我智慧，但不是尖锐明艳的那一种；给我智慧，但不是烈焰灼人的那一种。如果你允许，容许我把这种智慧叫做一种自绝和愚恼吧。我喜欢用手谷饮山泉。我有权利不知道 H2O。 我愿我的心脏在每一秒钟击打最深情的沉沉古音，我却不必知道它在哪里，更不必知道左心耳与右心房。我要吞吐林间的鲜洁空气，却不必知道氧气、氢气、氮气。我享用美食，却不想管胃壁、大肠、小肠和零零碎碎的消化系统。我愉快的跳跃，而不必记住万有引力的公式。容许我过一个一无所知或忘其所知的生活。容许我是诗人袁枚之所形容的最小的、最得宠的女儿，倚在天神的膝前，单纯、愚钝、混沌而满足。让42亿人都能在知识爆炸中，努力维持那一点平凡的、不被侵夺的、单纯的心。太阳系的复杂知识，让它留在学者的论文里吧。我只坚持为日升月行的神迹而感动。如果我要智慧，天神，请给我那种足以让我忘记智慧的智慧吧。 啱啱听过咧，有张晓峰嘅作品《给你》嘅里边嘅一篇散文叫做《愿望》啊。张晓峰嘅愿望都好有趣，佢唔希望要更加多嘅智慧。 系啊，佢觉得呢种智慧可以反过嚟讲咧，系另一种嘅智慧，就系一种朴拙嘅、自恋嘅、愚鲁嘅智慧。智慧同知识咧，其实系有啲分别嘅。咁可能我哋会睇得出啦，佢会见到当时嘅人成日都会希望知好多资讯啊、知识，但系我哋唔系好强求呢啲知识背后俾我哋啲咩智慧、感受、领悟。咁所以佢就喺呢一个片段里边，我哋头先都听到佢系用咗好多排偶句吓，就系一对一对咁样去讲出嚟。譬如话，我喜欢用手谷饮山泉。我有权利不知道 H2O， 即是说我只要感受一个手在山泉里面谷一口水去喝的感恩的心就得了，但我不需要知道水的化学成分。我愿我的心在每一秒钟的打击都是最深沉的沉沉古音，即是说我们的心跳呢每一秒钟都是有感受，而且呢是一个很重的，即是一个声音。 咁但係呢，我唔需要知道佢喺邊度，或者係個左心房右心房係乜嘢。我要吞吐林間嘅新鮮空氣，但係唔需要知道氧氣、氫氣、氮氣嘅成分。當然呢，就唔係話真係去拒絕唔知道呢啲嘢嘅。我諗咁多聽眾或者大家讀緊理科嘅話，你都要繼續追尋呢啲知識嘅。但係佢想講嘅就係話，有一種知識係喺客觀嘅科學以外嘅，我哋需要用心去感受，或者係超越睇得見嘅物質嘅時候呢，我哋點樣先會得到呢？呢個就係祈求咗呢一種嘅智慧啦。咁呢個智慧係有引號嘅，就唔係一啲好深沉嘅化學原理啊、資訊啊等等，而係透過一個比較靈性嘅方法呢，自己去感受嘅。 嗯，唔知听到呢一度咧，大家可唔可以联想到，原来呢一本《给你》咧，其实系1982年出版嘅，即系话35年前咧，张晓峰讲嘅嘢咧，喂，而家都适用、哦。 是啊，尤其是而家资讯咁爆炸啦，即係我哋每日有睇唔完嘅知识啦，或者有啲人话俾你听，睇完呢个 post 你就得到好多人生智慧嘅时候呢，我哋有冇一个空间去聆听啦，同埋有冇一个少少嘅闲情睇一本叫做给你嘅散文。我都好耐冇感觉，即係一本嘅文学作品係有人亲手好用心咁样跪赠俾你嘅感觉。咁如果大家想重拾呢种感觉嘅话呢，给你呢本散文呢係几好嘅选择。 话说回头，如果你在网上搜寻张晓峰的《给你》的时候，很容易会找到另一本他的作品叫《给你盈盈》，其实很容易会捞乱的。 是啊，因为他差不多是同期的作品，那就《给你盈盈》写先的，那个对象比较明确一点，所以可能大家会留意多一点。但是呢，《给你》那个传播或者流布没那么容易找到，但是两本的写法呢，其实都是相近，都是这一类型的讨论人生哲学的美美散文来的。 咁睇完呢一本《给你》之后呢，我都觉得我自己嘅心情呢平静咗，冇咁烦躁啊。咁所以呢，如果大家都希望可以有一啲启发，亦都可以令到自己嘅心情平和一啲、平静一啲嘅话呢，绝对推介大家去搵呢一本《给你》嚟睇嘅。今晚节目时间差唔多啦，下个星期日晚嘅8:30再同大家遇见文学。 拜拜。拜拜。 遇见文学，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